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我俩看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烟花水，我该干了。 这块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哎呀，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影视剧花园， 今天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佐罗的面具》。这是一部美国影片，由安东尼·霍普金斯、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电影《佐罗的面具》的录音剪辑。1812年，西班牙对墨西哥300年的统治行将结束，圣安娜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了当时还是墨西哥属地的加利福尼亚全省。农民们要向西班牙最后一任总督拉斐尔蒙特洛讨还血债。尽管拉斐尔蒙特洛已经接到了命令返回西班牙，但他仍不肯善罢甘休，妄图进行垂死挣扎。 该我了。 总督府门前的广场上聚满了高呼自由的农民，少年乔肯和阿里阿朵也夹在人群中。两兄弟想亲眼目睹传奇英雄佐罗的风采，因为他们知道每逢这种关键时刻，佐罗的身影都会出现。 我们在等着看佐罗。 回家去吧，小家伙。 你认为他真的会来吗，罗佩兹先生？ 有人认为他会来。焦孔阿里阿朵，你们父母的棺材都是我做的，我可不想再给你们做。 阴险狡猾的蒙特洛想出了一个保兵之计，他一方面把当时还属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分给了当地的少数贵族，以便自己日后东山再起，同时又从抗议的人群中抓了3个农民，试图杀一儆百。 我看见佐罗了，跟我来。